俄罗斯金日成金正日者研究所、俄罗斯罗斯托夫金日成金正日者研究协会、俄罗斯朝鲜团结小组、英国相近政治研究协会和白头山捷克朝鲜友好协会等团体网站近日上载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致朝鲜农业劳动者同盟第八次代表大会参加者的历史性书信，在主体的社会主义事业中提高农业劳动者同盟的作用。